各位好，我是 HB。你现在听到的是《人间指南》第九期，如何传播谣言。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些情况需要向大家说明啊。首先就是《人间指南》在本期之前停更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啊。这里需要向各位听众抱歉。之前因为我自己一些个人原因，包括换工作以及筹备搬家各种各样的事情，导致我们没有过多的精力放到人间指南节目上。另外就是从本期开始，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给人间指南一些资金上的支持吧，以维持节目的一些技术性开销，比如说租域名啊，租服务器这些。捐赠的方式呢，就是大家可以访问人间指南的页面啊。地址就是人间指南的拼音点 FM， 在页面上可以找到一个 donate 的链接，链接里会有一个支付宝的二维码，各位可以通过扫码来向我捐钱。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正式的节目内容吧。我在录这期节目的之前一段时间，大概前三五天，我的各种社交媒体上都开始传起了一些谣言，主要是针对翻墙这件事情了。大家知道人间指南的两个社交媒体账号，一个是在 Twitter 上，一个是在Telegram 上的那个 channel， 还以及听众群，这两个服务都是需要翻墙的。我想翻墙这个事情可能也是各位听众比较关心的事，但是促使我来录本期节目的一个主要动因是我最近看到这些谣言的传播，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什么样的似曾相识感觉呢？前几天在人间指南的推特账号上发了一条推，是这么说的：最近北邮开发出识别 SS 和 SHR 翻墙算法的消息，在推特和 Telegram 上传的火热，让我回想起了父辈在微信里传微波炉加热食物致癌，以及祖辈在街坊邻里传 A 食物与 B 食物同吃会死。大概就是这种感觉。我相信各位听众肯定听过这两条谣言啊，大家肯定也 我希望大家也认为它是错的，但是就这么两条消息能够在各种各样的渠道中传播如此之广，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那最近这些消息也让我有这种感觉，因为我相信在 Twitter 或者是 Telegram 里传这些比如说北邮开发出这种识别 SSR 翻墙技术的这种算法这谣言的这些人，大家肯定都是自信要比传微波炉加热食物致癌和 A 与 B 吃同吃会死这些消息的人要怎么说呢，要更有洞察力，或者是更明智一些。但是在传谣言这件事情上，在我看来这三条消息的传播没有任何区别。然后我在想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之前看到过一个在纽约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波普艺术家叫Keith Haring。他有过一个比较有名的一张漫画，那张漫画的标题就叫Ignorance 等于 Fear， 就是无知等于恐惧嘛。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是对这三条类似的谣言的一个比较好的注解吧。这种消息之所以能够在不同的人群中各自都传得非常广，就是因为传播的这群人他们这些谣言针对的是传播的这群人最怕的事情。比如说在微信中传微波炉加热食物致癌的就是那些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他们最在乎他们最怕或者说最在乎的事情就是养生嘛，健康这件事情。那如果你制造一条谣言恰好击中他们这个点，让他们发现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他们没有不经意的行为会对自己的健康造成重大损害的话，这时候就产生了这个所谓的恐惧。人一旦恐惧起来就像刚刚说 那就像刚刚，就刚刚我说的那句话，ignore 是等于 fear，因为大家知道等于号是双向的。那，你不仅要看到由无知导致恐惧这件事情，也应该看到由恐惧而导致无知这件事情。那比如说以这个微波炉加热食物致癌这个例子，如果大家在乎的是身体健康这件事情，然后却发现身边有一个你之前毫不在意的行为，会让你的健康遭致如此重大损害，恐惧这个事情就产生了，然后恐惧就导致无知，就导致你相信是真的，因为人一旦怕起来，就会丧失一些判断力吧，不一定是最基本的判断力，但是，你脑子里有恐惧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思考能力就会，你的思考就会减少一些，然后这些人就相信了微波炉加热食物致癌这件事情，然后大家就会广泛的传播，然后这里面有一个正反馈，就是你传播谣言的时候，你的传播对象他也相信了，这对你的传播行为是一个非常强的激励，导致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好像看上去更有道理，然后你会更加广的去传播这条消息，那大家。见到的效果就是像微波炉加热食物致癌这种事情，能够在微信的圈子里蔓延。那同样，我们这次看到的这个，北邮开发出识别 SS 和 SSR 技术的算法，这个消息为什么能在就是经常翻墙的这些人传播？因为我看到消息源都是在 Twitter 和那个 Telegram。能够在这两个媒体上发消息的人，都应该是能够翻墙，或者是肉身在墙外的人。翻墙这个事情，就是对这群人是非常敏感的，大家很在乎翻墙这个事，很在乎自己获取信息的自由度。但是突然有这么一个消息告诉你，你的手段可能会被官方发现了，然后官方可能会要来切断你这些途径。那自然而然，大家就会害怕起来。那同样道理，the fear 就等于 ignorance。你一旦开始怕起来，你就脑子就开始宕机，开始停止运转，然后你就变无知了，然后你就相信了这条消息，然后你就传播。同样还是正反馈机制。当你传播的人，他也相信了这条，他因为你的传你消息，他因为你的传播而相信了这条，你会下意识觉得，哦，这条消息好像真的更加正确了，然后你就会继续传。这样也就导致了铺天盖地的这种消息，那铺天盖地的这种消息就更加促进了一种非常恐怖的氛围，就那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感觉。你就像，大就感觉大家好像下星期我们就完全要建成局域网了。我感觉这就是这些谣言最终能达到效果。我觉得这些谣言之所以能够，作为谣言能够这么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击中了这些受众最害怕的那个点。而此外呢，这些传播谣言的人，他们会用一些看似有逻辑的方法来佐证他们的谣言。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自己父母反驳过，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种消息，或者是 A 食物与 B 食物同时会死这种消息，我这里有这么两个例子，就是所谓的谣言传播者用一个用一些假逻辑来佐证谣言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我在推特上发了那条推之后，那有人这样回复我，某个推友这样说，这不是谣言好吧？我的自建 SS 从昨天下午开始就断断续续不正常。此前没有任何设置改动，没有与其他人共享，直到目前 YouTube 无法播放。那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以个体来验证整体的这么一个虚伪逻辑。我是这样回答的，你看隔壁老张98岁了，活得好好的，就因为上星期萝卜白菜一起吃了，昨天就去了，跟你说了多少遍，这不是谣言，你就是不听。那这当然我是仿照那些爷爷奶奶的口气来戏谑这位推友啊，但是这两种说法背后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你试图 找一个仿佛能印证这件事情的孤立，比如说我的自建 SS 连不上，连不上 YouTube 了，或者说隔壁98岁的老张上星期吃了萝卜白菜，然后这星期死了。你可以从这个萝卜白菜例子来看到这个说法的矛盾点在哪儿。就是你从老张上星期吃了，吃了萝卜和白菜，然后这星期死了这件事情上，你能够分析出他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吗？同样的道理，就是说，你能够从自己自建 SS 连不上 YouTube， 能够推出是因为北邮开发了 SS 和 SSR 的识别算法来而促使官方阻断了你的 SS 服务吗？我觉得没有其他证据之下，这两条论断显然是不成立的。但是因为有了之前说的那条谣言作为背景，那在出现印证这些谣言的个例的时候，或者就看似印证这些谣言个例的时候，你就会更加认为这些谣言是对的。那第二个，作为伪逻辑呢，我称之为以反例来验证正面，就是说，我们可以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坐月子这个事情。因为刚好前一阵子我看到一条消息，好像又有一位妈妈因为就是生完小孩之后坐月子被热死了，这种消息好像似乎在我印象中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但是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惨剧，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这样惨剧里能够吸取一点教训吧。那我们聊聊这背后一个非常经典的伪逻辑，就这样子。大多数长辈都是相信，如果你一旦不坐月子，你就会你在你的这个下半生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各种各样的痛苦，就会导致你今后无法健康生活。那他们然后你如果反驳了，他们有可能会给出这样的论证，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所有坐过月子的人都非常健康。然后你就看，比如说你如果他自己也生过小孩的话，他会以自己的例子，就看我当年生了你之后我坐了月子，然后你看我现在多健康，对吧？然后你可以看到隔壁某某某也是这样，看到我同事某某某也是这样。那好，假设我们看到了坐月子人都是健康的，那这句话能不能推断出不坐月子就不健康呢？这个就在这个在逻辑上是一个错误的推论啊，就是由 A 导致 B 来推断是非 A 导致非 B。为什么错的呢？就是我们光看这句话，坐月子人都健康，那有没有不坐月子人也健康的呢？那如果有的话，那这个推论就错了，就不能推断出不坐月子人不健康。就所以这种也可以推断出，就是由 A 导致 B 来推非 A 导致非 B 是错的。这个背后逻辑可能有点绕啊，然后我试图把这句话说清楚，也说了好多遍。各位听众如果没有听明白这个逻辑的话，可以好好思考一下。那总之以上说这些都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啊，里面包含的原理以及各种各样的公式推导方式都非常多，大家肯定不会把这些复杂的数学原理都一一搬到自己生活当中。但是像我刚刚举的这两个非常基本的伪逻辑，我希望大家还是应该能够分辨的。我遇到过大多数，或者说我遇到过所有的想通过逻辑来佐证谣言的人，几乎都会落到这两个非常经典的这种伪逻辑上。就是以个体来验证整体，或者是以反面来推正面。但如何避免被这种伪逻辑带跑偏呢？我觉得大家面对一个留言，就尚不确定它是真或者是假，只是留言的时候，大家所要保持的态度是一个正伪的态度。就是说你不管听到什么，你需要想办法去证明它是错的。如果你找不出办法证明它是错的，那它才可能是对的，而不是说以一两个正面的例子能够说明它对的例子就认定它对了。这种处理方式呢，我觉得非常像所谓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区别。就我自己的体会而言，你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发表任何一个学术观点，你都需要有一个证伪的过程，就是说你需要说明无论如何都不能 都不能证实这个说法是错的，它才是成立的说法。而啊，相反，在人文科学之中，就是你只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法，就是但凡有一例能够证实你的说法的情况，那么你就这个说法就成立了。这个是我区分所谓就 hard science 和所谓 soft science 的最根本的区别。我相信各位如果有从事这种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应该会有类似的体会，就是在相同就是在一些比较综合性的那种学术期刊上，同时兼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期刊上，比如说Nature 和 Science 这些，你会发现研究人文科学的人可以非常轻易的发文章。这么说可能不对啊，就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可能也是凝聚了他们非常多的心血和精力在里面，但是你跟所谓 hard science 比起来，他们的论点更容易成立。也就是说你只要我刚刚说了，你只需要找到一点能够满足你的说法，那么你的说法即成立。但是相反过来，作为 hard science 来说，你需要证明不存在反例，你才能说我的这个论点是成立的。那把这种视角平移到对待流言这件事情上来说也是同样的。为什么那么多长辈容易轻信流言，就是说看到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的类似这种在我看来检测智商的这种流言的时候，那么多人选择相信，就是因为你就刚刚说的就 fear the ignorance， 但你开始害怕的时候，你的那个脑子停止思考了。那你一旦停止思考，你看到一个你就会进入一种就所谓的这种人文科学的模式，就是你一旦发现有验证这个说法的事情，你立马就把它当真了，就把它当真理了，所以在你心中它就成立了。但正确的对待任何流言的说法，应该是选择所谓硬科学的那种模式，就你需要证明它不可能错，它才是对的。所以很多人就质疑这种自然科学有什么用，比如说数学学数学有什么用，或者说学物理化学这些有什么用。那这些学科实际上学的知识，但在也许在你的生活中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但是这些学科所教的并不仅仅是知识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刚刚说的，你如果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你脑子里就会天然的会被调制成这种 hard science 模式，就是你审视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以不能证伪来为依据的。所以也许我觉得多学一点数理化，你掌握的不仅仅是一些公式一些定理，更多的是把你的脑子调制成一个更加科学的模式，让你对这些似真似假的流言有更强的防御力吧。那以上就是我想聊的所有内容，感谢收听《人间指南》第9期，如何传播谣言，我们下期再见，拜拜。